好啦，星期二得到，今日咧就系3月10日，咁咧因为琴日星期五嘅时间咧就冇时间录音，咁啊变咗咧我哋而家咧就改，就今日录音就尽量睇下可唔可以礼拜六晚，即系今晚咧就出街啦吓。咁啊今日咧就有我 Tony， 咁有许留山， 系大家好， 有刁拔， 系大家好。 咁唔再讲刁拔喺秦城监狱嘅遭遇啦吓，因为咧已经成为过去啦。咁我哋咧就要讲下咧，我哋上个星期，其实今个星期嚟嘅星期一、星期二啊，我哋录节目，星期三出啦吓、啊，就遭逢呢个毒手，就系、是、呢个酒吧嘅毒手啊！我有理由相信系呢个林子豪策动嘅吓、啊，就咧、是、去 YouTube 投诉我哋吓、啊，令到我哋而家不能播放广告，所以咧，呢、這个。广大嘅网友支持我哋咧，就冇办法 keep 广告吓、 啊。但系好似旧嗰啲广告、嗰啲片嘅广告之仲喺度，见到 旧嗰啲可以，净系呢四集，即系上星期二出、星期三出街嗰四节咧，就落唔到广告落去、嗯。其实就有少少、好少、好少嘅，大部分都广告落唔到，就肯定系呢个酒吧咧就使横手，呢、這个阴险嘅酒吧吓，呢、啊這个肯定系林子豪有关噶啦吓，唔系都话 唔知几时先至可以搞得掂喎。 我谂搞唔掂噶啦，因为我哋嗰个 kick rate 个高峰都过咗咯，系嘛？呢次就冇噶啦，即系呢一集就冇广告收益噶啦，咁啊呢个酒吧都系害人不浅噶啦吓。咁啊咧上一集咧，我哋讲到咧吓，我哋即系话呢个雷家吓，咁其实咧，我哋唔记得咗一样嘢，就系咧，九巴咧而家咧基本上就唔系属于雷家噶啦，系属于国家噶啦、啊，因为咧新鸿基国事咧，其实好多年前已经入咗股吓，咁啊，佢哋一入股之后咧，就将啲地产项目拆晒出嚟卖，跟手咧就仲将最赚钱嗰啲 roadshow 啊、鲁迅通啊、广告嗰啲收益咧，就另外撤咗出嚟，好似住咗落再通嗰度啊。 即係另一間上市公司嚟 嘅，係啦，再通。其實再通咧就係、是、之前嘅嗰個隧道，香港隧道啊。 因為再通其實就係九巴嘅控股公司嚟嘅。係 啦，咁咧佢咧就將魯迅通住入去。 即係所以、 九巴嘅母公司啊，再通國際係九巴嘅母公司。 係係。 即係好似你連巴士車身廣告啊，或者可能嗰啲車站裏面啲廣告，全部咧都係撥去另一間公司啦。咁就變咗唔係九巴間公司本身會成日，所以成日嗌話冇錢賺就咁解，所以成日仲加我哋價咧，佢都真係好過分。 其實咧，佢哋嘅做法咧就係咧將一隻雞，將嗰啲雞髀啊、雞翼啊、滑嗰啲咧就切曬出嚟。跟住剩翻啲雞頸啊、雞胸啊、雞腳啊、雞啰柚啊、雞翼尖咧，就組成一隻咧，就唔係雞嘅雞，就當係雞賣俾你。咁佢成日都話你而家啲物價好貴啊，來貨好貴啊，所以咧冇辦法啦，你食海南雞飯就係食海南雞骨飯，啊海南雞翼尖、海南雞啰柚，就雞髀啊啲切曬出嚟賣，另外賣貴啲，就係咁解啦。咁我哋咧其實都即係冇辦法啦，俾佢咁樣試我哋一鑊嚇，咁啊搞到頭即係依個出唔到廣告，咁啊即係都冇辦法啦。咁啊，希望嗰啲網友今次補翻啦嚇。 嗯，或者啲網友睇翻啲舊嘅片，睇下見唔見有廣告啊，拍硬檔 kick 多啲啦， 睇下啲廣告啦，都好吸引嘅。 睇下 kick 下，最緊要 kick 廣告 ，kick 廣告好似嗰個效力大啲喎。 好多， 因為咧 四倍到啦， 大四倍啊。 係啊， 哦，真係唔知喎。因為咧，你明唔明啊？我啲廣告咧其實好離譜嘅，咁網友投訴話 Tony 啊，你啲廣告好 Q 長啊，喂，兩分幾三分鐘嘅廣告。喂，我睇唔够你三分钟，你就有逼我睇三分钟广告啊？可唔可以？但系我为咗支持你啊，我都睇晒噶咁讲，即系啲网友都咁样 PM 嗱，咁我十分之感激你哋啦吓。咁啊，今日咧，即系我哋俾佢呢个酒吧咁样，即系欺负啦吓，呢个叫做咧迫害。咁啊，我哋见到佢咧想迫害其他人，嗱，但系咧社会嘅反响好大。 即晚反響已經好大，因為見 Facebook 咧已經洗曬版嗰只已經 係， 不但止洗曬版，仲有300友集結喺呢個九巴個荔枝角車廠度。 車廠係啦，咁你哋見到咧荔枝角車廠咧，嗱呢、這個荔枝角車廠咧，咁啊有幾百友喺度聚集啦，咁都講咗每一次講咗啦，法不自眾啊嘛。如果你得幾條友出嚟搞工業行動，咁啊實俾人抽後算帳啦。咁問題就係即晚咧有幾百人出嚟聲援佢。咁變咗九巴咧，見到咁嘅情況，話好似搞大咗喎，咁啊嗱嗱聲咧就想收科啦，係嘛？ 跟住仲有呢個立法局議員啊，都聲援啊，罷買呢、這個邵家臻啊，佢話罷買呢個九巴模型添喎，啊！ 九巴模型係九巴出嘅咩？呢、這個好似唔係喎，好似嚇。 咁啊， 呢啲係行為藝術啫， 抗爭嘅一種咯，係咪？ 抗爭都有一種嘅抗爭，其中包括一種方法叫行為藝術啊嘛。 係，咁啊，呢個都有心嘅嚇，叫做有心啦嚇，但係究竟有冇力咧就唔知啦。咁啊，九巴咧，其實而家嗰個業務咧，佢最大嘅盈利來源咧，其實就喺地產嗰度啦嚇，因為咧就上星期咁我哋講咗噶嘛，其實。除了曼克頓山之外咧，另外嗰個屯門車廠就起咗呢個龍門啦，啊咁啊，即係其他陸陸續續咧，咁佢都搞緊嘅，啊咁啊，所以咧，佢根本上睇中九巴咧，就係好大嗰、那個嗰、那個車廠嗰啲地，啊最值錢嗰啲地方。咁正如當年李嘉誠啊，你買依個叫做和王，都係睇中佢好多嗰啲船澳啊嗰啲地啫，係咪？咁呢個叫包玉剛買九龍倉都係一樣啦。 包括買九龍倉因為要上岸，最重要他要上岸，如果不是呢他就學董浩雲咁㗎啦。 哦，咁係喺漂浮去大海漂浮啊。 嚇，結果個仔咧就搞到咁樣，就終於咧呢個仔為咗報恩咧，就搞到我哋咁樣樣。 咁呢個都冇辦法嘅，因為咧佢就做生意方面咧就梗係唔係好叻㗎啦。 真係天才啊！呢、這個可以搞到咁樣樣。 當時亦都可能嗰個全世界嗰、那個。經濟有問題啦，同埋咧嗰個石油危機啦，咁啊變咗佢船運好難做啲生意，係咪咧？ 但係佢走唔切咯，即係佢唔係包玉剛，包玉剛已經上咗岸啊嘛，走咗啦嘛，佢就仲喺個海嗰度浮下浮下，咪朱繼承咁咯。 哦，啊，仲有呢個兩鐵合併嗰陣時咧，都係想要買九江鐵路啲地啊嘛。 哦，當然啦，咁因為地鐵本身沿線嘅地已經用到七七八八噶啦嘛，咁你一定要喺啲新嘅地方度發展。 基本上咧，即係香港咧，乜鬼嘢都會變咗地產嘅，科學園又會變，科學園又會變地產，數碼港又變咗地產，噏得出嚟嘅嘢都會變地產。 係，咁啊，所以咧，九巴咧就新地入主咗之後咧，都係一向都係即係以做地產為本，咁跟住咧巴士咧就會即係營運得越嚟越差啦，係咪巴士啊？咁啊，因為你見最近呢十零年咧，意外就不斷有噶啦。其實發生大意外都係九巴喎，係咪個管理層出咗問題咧嚇？ 兩都未必喎。咁嗰一年你記得過年嗰條年初三西咗架車咧，嗰、那個就係對面海嘅 一一八啦，嗰、那個一一八嚟㗎， 嗰個一八 一一八係聯營嘅，就唔係淨係九巴嘅。 嗰個就唔係， 其實 嗰 個城巴 嘅，嗰個城巴嘅， 一一八係城巴嘅， 城巴嘅。係 啊， 喂，同埋你九巴佔嗰個比例大啊嘛，喺香港。見多咗連九巴多， 係因為咧嗰、那個即係嗰個另外一條線啦，一八係好耐之前嘅，好似零二零三啊，十幾年前，即係近翻呢十零年咧，每逢大件事，即係頭先可能希樂生講得啱啦，因為嗰個地大啊，九巴即係經即係流行經嘅嗰啲地方， 九龍新界 就比較多啦，咁啊新巴其實出事嘅地方就少啲，即係相對你淨係一個港島，而且地方細咧， 所以嗰陣時中巴係好過分嘅。可以搞到咁樣，可以搞到咁多意外，啲服務做到咁差。 咁啊，即係因為一個老嘅家族咧，咁啊去管理啦嚇，咁所以冇辦法噶啦。咁我哋見到咧，而家九巴嗰個業務集中曬去咗嗰個地產度啦。咁佢最賺錢嘅業務，依、這個廣告嗰啲車身廣告啊嗰啲咧，即係以前有路信通，而家好多地方拆咗電視啦。而家其實仲有啲有嘅。就唔係全部都拆曬嘅，仲有部分有啦。咁嗰啲賺錢嘅項目咧，都係去咗另外一間載通嗰度啦。變咗佢將佢最賺錢嘅地方全部篩曬出去，就剩翻唔賺錢嘅九巴。 咁令佢有條件可以嗌話要加價。 哦，咁佢又合理，咁佢又講得通嘅喎。因為佢話咧，我哋就淨係做呢、這個 巴士、 核心業務。 係。 咁嗰啲其他嗰啲就唔係核心業務嚟嘅。 哦，啱啊，咁啊係，即係賺錢嘅非核心業務咧就。即係接咗去第二間公司嗰度， 即係好明顯咧，佢個非核心業務係賺錢過佢核心業務好多嘅。 其實全世界嗰個公用事業咧，淨係喺香港可以賺錢嘅啫。你嗰啲鐵路啊、水利啊、電啊，其實喺外國咧，通常都蝕本多嘅，唔賺錢多嘅。喺香港咧，因為人口密集啦，政府又有你嘅利潤保障啦，咁啊變咗咧係賺硬喺香港。所以咧，即係你話咧，買中電啊、廣燈啊、煤氣呢啲股票咧，香港就賺緊啦。咁但係外國就未必啦，因為外國你知，譬如早幾年啦，唔係十零年前啦，早幾年金融海嘯嘅時候咧，咁啊歐洲唔掂噶嘛，就變咗有好多啲水力發電廠啊、電廠啊、或者嗰啲水利嘅設施啊、公用事業咧，就以好平嘅價錢就賣咗俾。即係賣出街啦嚇，賣去全世界。咁咧，香港有個商人咧就獨具慧眼，就買咗特別多呢啲嘢。 當時嗰個叫做咧和記黃埔啊，就買咗英國嗰啲英國啊、西班牙、歐洲，總之咧超過10000億嘅呢啲咁嘅公用事業嘅。咁咧佢哋咧嗰個回報，每年嘅回報係有十幾厘喎。咁啊以咁低嘅借貸成本咧，你諗下一年咧，佢哋嗰個回報係以10%咁樣增長，十年就翻本噶啦。嗰嚿嘢而家可能已經係唔使錢嘅咯喎，手上嗰啲嘢，咁啊資產可能已經翻咗好多啦。 咁啊咁講喎，喂，你話你頭先你講起一樣嘢，就話呢啲咁嘅嘢多數全世界都蝕嘅，咁我就諗起啦，咁香港就嚟通呢個高鐵嘅咯，通車嘅咯，咁嗰個前景又點咧？ 高鐵咧就真係會相對於其他嘢咧可能會爭啲，嗱呢個使用率有幾多咧，我都唔敢講。因為始終咧，佢唔係直接去到廣州噶嘛，佢去到廣州南啫嘛。咁要轉車咯，如果你去第二度要轉車咯，好多時候，即係比起喺福田開車咧，就仲冇咁方便嚇。因為福田咧好多車可以直通去第二度噶嘛嚇。咁但係如果你香港嗰、那個喺香港九龍西九龍上車去到廣州南站嗰度，其實番禺嚟啫嘛。咁變咗咧又要轉車嘅話咧，可能到時我諗未必會好即係好爆咯班車，而且你價錢亦都貴咧。即相對於嗰啲普通嗰啲車又貴，咁但係啦，啲人都講過好多次啦，到時可能佢會 cut 嗰啲直通車嘅班次咧，就逼你搭呢啲車咯，啊！ 所以咧，據我所知咧，呢啲咁嘅高鐵咧，就全世界都蝕咁滯嘅， 係 除咗一度，就係日本。 哦，日本又佢真係好發展好成熟啦。 日本就好早做，六十年代六幾年已經做噶啦， 係佢做得早，好似70年代已經有子彈火車。 唔係。1964年嗰陣時，好似東京奧運嗰陣時已經開始有。 哦，咁犀利啊！哇，即係佢早先進幾十年嘅喎。 佢好早嘅，佢算係好早嘅。法國就都係法國就 TGV 咯，就係佢嗰扎喺巴黎落去里昂，跟住再落去南邊啊嗰條咯。 係。咁啊，而家你話我哋扯到遠就係啦，扯到高鐵啦。咁如果你係香港嘅交通運輸咧，其實都養活好多人啦。你話巴士咁啊，又養起呢個顏家同埋呢個雷家啦嚇。咁啊，係做一個巴士做得麻麻地嗰個叫徐展堂做城巴，後屘都賣啦。咁啊，你睇即係公用事業咧，運交通運輸其實通常都賺錢，因為香港比較即係地方細咧，密集啊，你。有咁嘅需要噶嘛？定係你譬如交通運輸一定好發達嘅啲嘢。 所以好似啱啱公布港鐵咧，佢都公布咗佢嗰個業績，佢都係遠超。 哦，係啊，係啊，好犀利喎港鐵嚇、嗯。 所以你頭先阿 Dubai 話咧，驚佢嗰個高鐵嗰度咪會即係可能啲票唔知賣得好嘅。但我見到你唔知嚟緊第一季，好似賣地嗰方面咧，港鐵嘅地咧已經係佔咗唔知差唔多係差唔多一半以上係港鐵嘅地嚟嘅，即係。上呢一季，即係啲係上個物業要賣地嘅呢一季要賣地嘅， 佢一定係靠佢一定係靠地產嘅啦， 靠地產嚟津貼嗰個鐵路咯， 所以都唔使擔心， 都唔使擔心係嘛？咁啊，呢個我哋都唔擔心啦。咁啊，我哋咧其實覺得即係呢個九巴咧嚇，好大機會嘅，佢係會將佢巴士業務咧，其實我覺得佢都賣俾人新鴻基，佢都唔係志在你啲嘢，最緊要佢要嘅嘢要曬之後咧，巴士佢根本就冇心機做，亦都唔想理。咁啊，有時請啲退休差佬去做啲董事啦，嚇請到啲管理層又係退休差佬。今朝睇 Facebook 話，裡面有管理層已經有四個嗰啲換咗啲叫做資深嗰啲叫做管理巴士嘅人才，就換咗四個退休差佬落去嚇。咁、啊、你即係 警察點解會有資深嘅？ 唔係啊，佢係將本身九巴裡面啲資深嘅管理人才趕走咗、 哦， 踢走咗就換翻四個嗰啲退休差佬落去。 嗰啲差佬可能有資深嘅搭巴士經驗。 都唔出奇，咁啊，但系管理巴士同搭巴士系咪相等咧？呢个我哋都当有啲质疑啦吓。咁啊，我哋其实巴士即系九巴差唔多啦，我认为佢可能会喺短期之内有机会咧，就攞晒地之后咧，就会将巴士业务卖噶啦。咁到时要卖，可能唯有卖焗住卖俾新世界咯，因为都其实冇其他经营者噶啦。嗱，新世界收购埋城巴之后，港岛城巴。如果你有收購埋九巴咁啊啱曬啦，全香港俾曬姓鄭嘅管理啦嚇。 即是即係講緊頭先嗰只海南雞嘛，啲雞髀啊啲成食到咁成下，得翻啲骨嚟就得啦，鄭你來煲湯可以，煲碗例湯 咁啊。咁我有一段新聞咧，就係舊即係都係大概半年前嗰個新聞咧，就係話 雷氏家族嗰班人咧，而家之前就打散曬啲股噶嘛，依家佢應該係整合咗，咁而家佢係第二大股東，咁唔知佢會唔會有興趣 買翻啊？咁啊，俾佢買翻嗰盤巴士都係冇曬雞髀嘅，等於一隻雞俾人搣咗兩隻雞髀都唔方係好嘢啦。咁佢可能佢家族事業可能都會可能都有機會買翻嘅，都未定嘅。但係最大嗰嚿肉已經俾人掹咗噶啦。 但你有嗰個利用保障喺度咧，即係始終都有唔知好似16%+啊嘛。 哦，咁啊硬骨嚟喎，即係咧你肯做落去，你起碼年年10%+。哦，咁啊好過其他嘢喎， 好過買債券啦。 咁啊係，咁啊，但係你要做喎生意，因為始終你做生意咧，不過喺香港做生意好，政府保障。 係啊， 中電啊、廣燈全部都係利潤保障嘅，佢叫做利潤管制。問題你管制咧，即係話俾人哋，你俾你賺到嗰個賺到盡咯。即係當年中電特登投資32億。就係因為佢賺夠個 10% 啊嘛， 唔係佢特登起多，將佢個資產增加， 係啦， 咁你計 percentage 咪大咗， 就可以賺多啲， 你可以賺嘅錢咪多咗咯， 係啦，咁啊講起巴士就差唔多啦呢個話題，咁啊其實仲有少少幾分鐘咧，就想講另一個話題咧，呢個講曾蔭權喎，喂曾蔭權咧喺呢個即係法庭呢單嘢咧，你哋點樣睇咧嚇？即係法官嗰個叫陳慶偉法官講翻。 喂，如果咁樣搞法，真係好大件事咧。即係你差唔多咧，你上到去法庭，你差唔多一定要認罪。如果你唔認罪嘅話，而你輸咗嘅話咧，你係會輸身家嘅。如果根據佢呢個講法， 唔係啊，咁就算佢今次贏咗咧，唔係佢其實冇贏嘅，不過唔可以再告佢啦嚇。 係唔可以再告。 咁呢個 唔係因為佢解散咗兩次陪審完之後就唔再告啦。 係。咁啊，解散陪審團呢個法官咧，就即係我覺得佢認定係曾蔭權，就揾啲叫做名人啦，即係恐嚇呢啲陪審團，又或者咧係一個名人效應，令到啲陪審團覺得啊，曾蔭權都係無辜嘅咁樣咧，係咪？ 但係你兩睇嘅啫喎，即係可能你話叫咗阿陶傑嚟咁喺旁聽，咁你就話令到啲陪審員有個好印象，覺得佢係好人。喂，咁如果嗰啲陪審員係曾陶傑，咁點算啊？ 係咯。一樣可以嘛？你點會你撞啱一個嚇？對於陶傑或者咧喺當年喺呢個叫九龍塘撞到佢用廁紙包住頭衝出嚟，或者喺入邊做嘢嘅夥計，咁啊知道即係唔知係咪佢嚇？ 係咯，或者可能你就算你叫咗嗰個曾俊華嚟，咁可能原來佢唔中意係林鄭月娥嘅 fans 嚟嘅陪審員，會又得嘅喎。 係啦，我最憎就係曾俊華又唔派錢啊，咁鬼衰嚇， 咁孤寒。 系咯，一樣有嘅喎，咁呢啲真係大家都唔知噶嘛。 即係個法官佢自己嗰個個人感情投射咗落去嘅啫。 即係呢個官其實就冇咁中立咯，嚇、佢都係好似係梁振英時代先提升上嚟，估計就喺曾蔭權嘅年代咧就好不得志嘅，肯定係啊，又或者即係嗰個仕途比較荊棘多啲啦嚇。即係好崎嶇咧，呢個道路嚇，到呢個梁振英上台，佢先有一個平坦嘅呢個官運。 同埋我見到個法官都講咧，佢就話：喂，曾蔭權，唉，仲咩請公關公司幫手喎？咁我想，咁唔得咁。 咁 有咩問題？ 咁呢個係咧，法例好似冇規定。 冇規定唔準嘅喎，係咪先？ 咁法例有啲嘢就規定唔準嘅，譬如話唔準喺法庭度影成相啦。 咁但係影相嗰個冇問題喎，內地人有兩個內地人喺呢個叫做旺角暴動案咧，就攞部相機出嚟影相。咁但係冇告到佢藐視法庭喎。咁其實係咪即係呢樣令到香港人好不解？即係內地人喺香港犯法係咪有呢個司法豁免權咧？ 唔知啊，嗱，可能唔知啊，嗱，你諗下連嗰啲。即係嗱，連嗰啲資深藍絲，即係鬧呢個前禮，又話人哋差婆又剩都拉啊， 都拉係啦。反而內地人冇事喎。 咦，係咪而家人分咗幾等咧？ 哦，我知啦，佢哋應該係國安嚟。 咦？ 只有國安佢先唔拉得啊嘛，係咪啊？嗰個阿婆嗰啲咩？ 但係咁我冇現，但係佢冇現場表露身份，佢點知啊？ 差佬喺出面接应啊嘛，差佬带佢嚟做案。 系咪见过一个身形嗰啲似战狼二啊嗰啲？ 啲造型啊，啲造型似啊， 即系军服上嚟嗰啲啊。 咁我又冇咩喎，冇留意佢个服装同埋造型喎。即系以前 真系我冇睇到啊。 以前咧有条片一套电影咧叫做《洪福齐天》啊，系洪金宝啊。 咁咧，金寶咧就跟住利智咧去走私集團嗰度，跟住咧就俾人捉到正，啊自己又偷車去嗰度買咧就捉到正。咁啊嗰個叫黃尖咧就一個黑社會頭子嚟嘅，就真係同嗰個接頭哥講咧，嗱我係乜嘢十四號嘅，咩又飲桶又飲桶又帶白省運，跟住問對方你邊度噶？嗰個對方咧就我27嘅咁啊，跟住咧佢話咩玩嘢啊？新堂口啊，佢一扯件軍服，我27軍嘅咁啊，哦即刻收皮啊！咁啊，我或者即係覺得可能嗰啲法庭嗰啲人咧，都已經係有少少即係收到風啊！喂，有國安嚟做嘢，我哋都係配合一下咁樣嚇。咁所以咧，佢哋就算拉到嘅話咧，都可能係得過且過，即係等佢喺後門走。 喂喂，而家咁樣講法，咪法官咪變咗似呢個佔王嗰陣時啲差佬？ 诶，点解咧？ 喂，你唔记得占王嗰阵时嗰啲即系走去啊嘈人嗰啲友咧，咪搵的士送佢走嘅、 哦？ 你记唔记得 啊？哦，系喎、哦，系喎、哦。咁啊，唔出奇嘅，即系我觉得有咁嘅可能性咯。咁如果唔系，你有乜理由你喺法庭？喂，喺法庭照计影一电话响都要没收你电话噶嘛？ 电话响都唔得嘅， 响都唔得噶，都系藐视法庭噶，佢都有权告你嘅，何况影相？ 戴帽都唔得嘅，我试过一次入法庭。聽審咧，特戴一頂帽入去，即刻指咗佢。 哦，係啊，係啊，咁變咗咧，其實都好多禁忌咧，對於個香港法庭嚟講啊。咁啊，呢節時間差唔多，我哋下一節翻嚟再傾。